已难谁懂，因为我懂，所以折磨着爱也爱够。不安的手紧握着我，不让我走，爱能多久？错在今生，错在不忍，错在我不信真爱一分。今生为谁陪你落泪，爱怎么会如此可悲？真心相对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余生别再为谁怕深情悲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锦绣二重唱演唱的《碧城故事》，李天华演唱的《是不是懂不懂》，周渝民带出的《试着爱我一天》。

来告诉我你是谁，一说出口我就有一点后悔，我也未免表现得太没经验，虽然早就在等今天快出现，只等一次的初恋。你是谁，日记里我已经问过好多遍，不敢相信 什么？ 是躲不掉，他走得静悄悄，你不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黄格璇演唱的《爱上你没有错》，李小龙演唱的《浮出水面》，蔡丽儿带出的《无声夜雨》。 爱上你，爱上我没有错， 开了窗，可是关了所有的门，你的眼里没有一丝丝伤痕。你说没有感觉，说不清，难道你从来不用真情？爱上你，爱上我。

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放些了解，再放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

不论何时，一切满意，爱独个没有你份儿，孤独容易，孤独行事，倘我像太自闭，别责备我没心意，我会有兴趣独照，我哪有勇气合照，我怕爱过了旧照片半秒被笑照，我会有兴趣独唱，我哪有勇气合唱，我怕你变了，但这歌再次被分享，明白悲伤因快乐开始 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小春演唱的《动感超人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小唐和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期待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当中，我们再同行吧，再见。 有一把做得很极烦的路，只要一想到你就像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着了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，围绕围绕着你飞过360度，我是个真爱的超人，你是地球，我是苍蝇，你是果冻，完美的降落最重要，我为你服从，小姐，红梦是为你最大的爆炸，把你的理智我的害羞都冲垮，可不可以靠近过来说说话，世界没礼貌的落后态度，来啊，让我对你发射我最强烈的温柔，羞羞的鼻子变刺破， Thank you， 来啊，我也说说啊，不用怕的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来啊，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， 我的身体里有一把做的核子反应炉，只要一想到你就是彗星撞地球，你只看的眼睛突然炸了火，解救你是我今晚大人物， 哎，你们看超人啊，哎哎，不是不是，哎哎，苍蝇。